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赠送的雅典娜浮雕，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赠送的彩绘木雕，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赠送的传统风情装饰画，展厅里一件件独具特色的礼品实物，一份份珍贵详实的文字材料，一幕幕鲜活生动的视频场景，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观展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请听报道。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声更加强烈。我们去年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愿景，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目标，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第一，加强抗疫国际合作，中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未来三年内还将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中方愿积极参与保障疫苗供应链稳定安全，促进关键物资流通等合作倡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员健康安全有序往来。中方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习近平指出， 第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要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第三，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绿色增长。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技术合作，推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促进包容性贸易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对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四，把握科技创新机遇，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中方将举办数字能力建设研讨会，推进数字技术、助力旅游复苏等合作倡议。习近平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习近平最后说， 新西兰有一句毛利谚语，当你面向太阳，阴影终将消散。我们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推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共创共享亚太繁荣美好的未来。 本次会议由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新西兰倡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本台消息，昨天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9%， 两年平均增长 7%，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供需两端稳步增长，内外需加速回升，复苏面持续扩大，市场预期稳定向好，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9%， 两年平均增长 7%。 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说，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6%， 两年平均增长 13.2%， 新动能、新产业发展的创新力、牵引力不断增强， 生产经营持续改善，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上半年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8%， 两年平均增长 8.1%。 1到6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56.9 万辆和 1289.1 万辆，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4.2% 和 25.6%， 产销两旺。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立斌说，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充分彰显，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拓展。 随着疫苗接种加快推进，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居民消费持续恢复，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经济周期性回升力量不断的增强，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保持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走进乡村，看小康。 小小菜篮子事关大民生，只有建好乡村菜园子、果园子，城市菜篮子、果篮子才有保障。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果蔬产业蓬勃发展，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请听报道。 作为中国蔬菜第一大省的山东，几乎承包了中国人一半的菜篮子。寿光市屯溪村的村民丁俊平正在大棚里忙着采摘丝瓜。在寿光，这种蔬菜种植大棚有近20万个，是全国冬暖式大棚的开创者和领头羊。 我们村啊，有70多个大棚啊，种的全是丝瓜，最贵的时候能卖到8块钱一斤啊。一年下来呀，一个棚至少卖20万，这一铲呢，老式棚放了2份啊。 贵州遵义永乐镇山堡村是全国一村一品辣椒种植专业示范村，全年辣椒产值超过2000万元。目前山堡村人均收入超过了2万元，其中在家务农群众的收入80%以上都源于辣椒产业。菜农傅兰兰。 以前的话一分钱就想着要怎么样用在自己觉得最好的位置上，然后现在的话我想买我就自己就可以掏钱去买了，我就不用再犹豫了。 在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村委会加贫困户合作社加公司的合作模式，让很多村民靠火龙果踏上了致富路。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超。 我们目前来讲也是在做深加工，不断的延伸产品的材料，除了做果汁以外还有护肤品、美容品，我们也在规划这个菜园区。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带您逛菜地、进果园，欢迎到时收听。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不忘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连日来，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江苏泰州海关以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瞄准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助力企业突破出口贸易屏障。泰州海关副关长钱中华。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履行好海关把关副职责，优化通关环境。 浙江宁波市宁海县科技局联合高校相关行业领域专家成立党员破难小分队，在炎炎夏日下持续开展走访调研解难题、把脉问需促发展科技服务月活动。宁海县科技局工业科技管理科科长徐奇峰： 我们要最大程度地鼓励支持企业开展重大项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江西南昌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今年南昌将完成26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让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南昌市城管局副局长孙新初： 现在开工已经193个，开工率达到75%，到年底我们能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超过6100列，同比增长40%以上，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副主任庞建伟：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精准制定每天的运输计划，合理安排中欧班列编组、车辆取送、货物装卸作业，发挥口岸站作用，畅通国际联运大通道。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助国之重器，挺民族脊梁。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朱敏。 感谢论坛的组织者要为大家做一次交流，大家都关心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我在这儿呢， 盛夏年过八旬的杜翔晚奔波于多地，探讨时下最火的话题之一碳达峰、碳中和。退休后接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是国家需要，一如年轻时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原子核物理也是国家需要。 我回来时候正好赶上要突破氢弹的，我就这样进了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去，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员。 研究氢弹理论的团队里汇聚了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包括邓稼先、于敏、周光照等。 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什么职位，一个大教室坐在那儿，谁有想法上台说，就在黑板上画，就是这样一种民方会，几天就能形成好多种想法。 1991年4月，杜翔晚就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在确定激光技术路线时，他沿用了明放会模式。 为什么不同部门的这些研究所、这些学校能在一个跨部门的专家组的领导下能够干成这么硬的事呢？就是一个统一的精神支柱，这个东西搞出来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振兴，是自己的责任，大家愿意为此而奋斗。 10年以前呢，我是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我跟你讲，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今年已在数个场合阐述两弹一星精神。从量子物理科学研究到国家基金委理论物理领导小组组长和物理学“十四五”规划负责人，直到如今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培养后学。孙昌璞始终认为，一路走来，彭桓武等两弹一星科学家的精神如影相随。 彭先生他不懂的东西，他就说我不懂，因为我在我的学生面前，从来我不怕人家说我错了。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 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国家的进步，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去奋斗。我也相信中国必然会是这样。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故沙田字阁，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江小晨。 用 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